刚刚你说的牙买加我特别想去、我就特别想去看博尔特的故乡， 是吧， 一个盛产非人的地方。 是的，我特别想去保加利亚、 嗯、玫瑰哈，不管是什么样的感觉，我们觉得世界真的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区别，但是这个幸福的感觉、浪漫的氛围其实雷同的哈。 是的，就是因为人性是一样的，人他都是喜欢真善美的。 希望各位呢在夏天来临的时候啊、其实我觉得夏天还挺长的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对不对、好好去中国和中国以外的世界各地走走看看啊。再次提醒大家，今天晚上下雨啊， 带好雨具哟， 不要着凉啊。 嗯， 我们明天再见喽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刻。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，每一次上路 都升华一段情绪， 每一次分别 都邂逅一段美好，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一段人生。 旅行号1073，每天陪你 在路上。